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为了能够更快地到达目的地，唐三直接带着唐玉飞了起来。还没等唐玉过多地享受这种感觉，突然脚下一震，已是脚踏实地，身体也同时恢复了控制能力。唐玉这才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昊天宗主峰之上，这前后不过几次呼吸的时间，无奈地摇摇头，他看着唐三的目光顿时变了许多。 得罪勿怪，这样能快一点。 唐三，你这次回来似乎比上一次更加可怕了。不对，我怎么觉得你是来者不善啊？当着长老们，你可千万不要是这种情绪，长老们的脾气可都不太好。 多谢提醒，我会注意的。我表现得很明显吗？连唐玉都看出来我来者不善了。不过善与不善还是要看宗门的抉择吧。 走吧，我们过去。 唐玉看了看唐三右手那样式奇古的海神三叉戟，继续带着唐三朝宗门走去。堡垒般的石质建筑又一次出现在唐三眼前。看到眼前这一幕，唐三不禁深吸口气。这次他回来要做的事情很多，他勉强压下自己心中愤懑的情绪，尽可能让自己的心态变得平和一些。他当然也希望一切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样父亲也更容易被宗门所接受。不论怎么看，父亲对宗门的感情依旧是那样深厚。守在大门前的两名青年一看到唐三，都不禁面露惊奇之色。他们可都是见过唐三的。当年唐三在昊天宗大展神威，击败了只用四成魂力的七长老，给这些年轻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唐龙、唐虎一直是三代弟子之首，可在这些三四代弟子之中，却公认唐三才是三代第一人。所以看到唐三，他们丝毫没有阻拦的意思，眼神中带着几分仰慕，让到一边。 我先带你到客厅去坐一坐吧，然后我立刻去通知宗主。 好，那就麻烦你了。 自家兄弟，客气什么？对你的实力啊，我们可都是佩服得很啊！哎，有机会的话，指点指点我啊。 唐三微笑不语，唐玉将他带到了客厅之中落座，立刻转身去禀报了。此时唐三的思绪不禁沉浸在父亲与宗门的恩怨之中。 当年之事确实是爸爸带给了宗门危难，可这也要从什么角度来看。爸爸错了吗？保护自己的妻子何错之有？是武魂殿要迁怒于昊天宗，那是宗门选择了退避而不是迎击。确实武魂殿的实力极为强大，可按照单属性四宗族四位族长所说，当年的昊天宗也是在鼎盛时期啊。如果那时能够联合蓝电霸王龙家族和七宝琉璃宗，武魂殿未必敢真的动手。就算真的打起来，结局也绝不会比现在更差了。曾经的七大宗门上三宗，现在却弄得一亡一残一隐退，昊天宗才真的是责无旁贷。作为天下第一门，却只是为自己宗门的利益而退避三舍，令武魂殿更加肆无忌惮的壮大，使得今日武魂帝国有了傲视天斗、星罗两帝国之态。从这些角度来看，爸爸当初又有什么错？宗门不但宣布与爸爸脱离关系，还以退避结束，那些长老们甚至将错归于爸爸身上。25年过去了，爸爸一直生活在抑郁之中，最后还自残身体，回报宗门的培育之恩。爸爸没有错，错的是宗门。 想到这里，唐三不禁紧了拳头。 是你？你回来了？ 唐三抬头看去，依旧是一位熟人，是三代弟子中的翘楚之一，与唐龙争斗三代首席的唐虎。他正站在门外注视着唐三。多年不见，唐虎的气息变得更加沉稳了，真像是一只气势内敛的猛虎，眼神中光芒吐露，惊讶之色只是一闪而过，但在他眼神深处却流露着明显的敌意。 唐三现在还记得他那个叫做甜甜的可爱女儿。这些年过去，当初十三四岁的小丫头也应该长成大姑娘了吧。 你好，唐虎大哥。 啊，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刚才到。 有机会我们切磋切磋。 好，随时恭候。 唐虎不再多言，正在他准备走出客厅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在唐玉唐龙的陪伴下，昊天宗当代宗主唐啸走了进来。看到唐虎也在，唐啸不禁有些意外，不过他此时也没空理会唐虎。 小三，你终于回来了。 大伯，让您担心了。 哎，一家人没那么多礼，你这是从海神岛回来了？ 海神岛？ 是，我刚从海神岛归来。大伯，您怎么亲自过来了？召我过去就是。 哈哈，这不是你回来了我高兴吗？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大伯，这次回来是希望能够祭拜祖父的。我父亲他也来了。 你说什么？浩帝他也回来了？ 是的。大伯，爸爸这次和我一同回宗门，希望能够认祖归宗，祭拜祖父。 小三，还记得当年长老们对你提出的要求吗？ 当然记得。三件事。第一，修炼到80级以上，拥有魂斗罗级别的实力。第二，获得一个10万年魂环。第三，击杀一名武魂殿封号斗罗。 那这么说你已经…… 是的，大伯，我父亲还在山外等候，您是否现在就召集各位长老？您也知道爸爸自废两只，我不想让他老人家等得太久。 什么？怎么可能？唐三已经拥有了魂斗罗级别的实力。 魂斗罗？唐三才几岁？20还是26就已经是魂斗罗了？这怎么可能？小三，此事非儿戏。你也知道当初你父亲所做之事对宗门影响有多大。他回宗门可非儿戏呀。10年时间未到，你肯定你已经完成了那3个要求。不如我先随你去见见你父亲可好？ 大伯，当年真的是我父亲错了吗？就算没有那件事，难道武魂殿会放过我们昊天宗？ 小三，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尽管你父亲是我亲弟弟，但是我也不能包庇他。如果不是他当年击杀了武魂殿上代教皇，武魂殿又岂会轻易向我们动武？这事早已盖棺定论，驱逐你父亲的命令是你祖父下的。这件事事关重大，你不过身为三代弟子，如果你当着长老们如此说，恐怕连你也…… 对不起，大伯，是我太冲动了。不过当初长老们约定的3件事我确实都已经做到，还是麻烦您召集众位长老吧。他们答应过，如果我能在10年内做到这3件事，不但让我祭拜祖父，也可以让我父亲回来祭拜。 凭借着浩瀚级别的精神力，唐三在精神层面上的能力还要凌驾于自己这位魂力恐怕已经有97级左右的大伯。他能够深刻地感觉到大伯此时情绪中的激动，那绝对是真挚的情感。曾经唐三也怀疑过大伯，毕竟父亲被驱逐出宗门，受益最大的就是大伯，而当初大伯也曾喜欢过母亲，不排除因爱生恨的可能。尽管他传授了自己昊天九诀，但唐三对唐啸心中还是有所警惕的。不过这次归来，他的看法却改变了。一个人的情绪可装，实力可以装，态度也可以装，但是精神波动却是不能假装的。唐三虽然不可能看透唐啸的内心，但他在说话时，尤其是听到父亲归来时，精神波动与情绪完全融入的那种情感极为真实，那是痛苦中带着浓浓亲情的感觉。 他想见父亲，可又不太希望父亲回归宗门，受到长老们和宗门弟子的责难。唐三能够读懂，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对唐啸的怀疑荡然无存。 爸爸的事，还是当着宗门长老的面来说清楚吧。 既然如此，那好吧。唐龙， 在。 传我宗主令，召集五位长老，客厅议事。 是。 唐龙赶忙转身而去，在他离开之前，还有意地看了唐三一眼，那目光中带着几分敬佩。唐龙虽然还来不及和唐三说话，但对于唐三已经到了80级以上这件事，还是大为吃惊。不过他相信，唐三绝不会拿这种事来开玩笑的。时间不长，五个年迈的身影鱼贯而入，正是当初唐三曾经见过的五位长老。二长老走在最前，七长老走在最后。当他们看到唐三时，不约而同的都流露出了惊讶之色。显然他们已经猜到，唐啸召集他们议事必定是与唐三有关。前四位长老各自走到客厅内前排的位置坐了下来，唯有那曾经和唐三交过手的七长老直接来到唐三面前，上下打量了唐三几眼。 你小子回来了，哼，怎么样，那三件事不好做到吧？你可没几年的时间了，要努力，别给咱们昊天宗丢脸。 昊天宗还有脸吗？ 你说什么？ 唐三这句石破天惊的话令包括唐啸在内的所有昊天宗高层的表情同时凝固。距离唐三最近的七长老勃然大怒，一巴掌就朝唐三脸上抽了过去。唐三右手中的海神三叉戟轻轻一动，正好在七长老手掌到的时候挡住了。砰的一声闷响，唐三纹丝不动，七长老的手掌落在戟杆之上，被反震而起。幸好没有用太大的力，可就算这样，也是接连后退几步才稳定住身体。唐啸几乎是一步就来到唐三身前，虽然看上去他是来责问唐三的，可他却用自己的身体将唐三与七长老阻隔开来。此时另外四位长老也都已经看了过来，以二长老为首向唐三怒目而视。 小三，你胡说什么？ 我没有胡说，我说的是实话。在外面的魂师世界，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昊天宗的？提到昊天宗，他们是怎样评价的？只有四个字，缩头乌龟。昊天宗真的还有脸面吗？ 够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